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永乐，永乐你好。 哎，周老师你好，北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永乐在此问候大家，祝大家天天开心。 嗯，那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什么产品呢？是海参。因为夏天吧，这个天热哈，人们有的时候睡不好啊，吃不好啊，有点这个苦夏的感觉。 对，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身体就受到一定的影响。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补益啊。 对，那补的有很多种方式，例如有的愿意吃这种人参呢，人参属于燥补一种形式。 对， 但海参呢，我提示大家一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嗯， 然后夏天也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参呢是适合各个年龄人群的温补的一个食品啊。 对， 海参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 嗯， 所以现在很多的老人啊，很多的女人， 对 啊等等的，都在每天吃一根参。 是， 嗯， 海参呢是不挑人群的，就像朱杰老师说的，例如我们现在像我这样的年龄段的中年人的，工作压力强度也比较大的，来可以食用的海参没有问题。 嗯， 包括这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60-70岁的人吃海参也可以。 嗯， 还有特殊人群的，例如怀孕的可以食用海参，包括中高考的学生都可以食用海参。 是的，为什么说海参它适应的人群这么广呢？因为它里面含有的成分，比如说哈，海参粘多糖， 对， 海参皂带， 对 啊，蛋白质 有 啊，精氨酸等等的啊，像这里边很多的东西都适应于不同的人群。 嗯，所以说海参呢是不挑人群的，海参呢包括高蛋白、低糖、低脂肪。 那要吃海参呢，咱们一定要吃好的海参哈。市面上的大家说了，我要有钱我也就可以买到。嗯，但是呢，您真能买到好的海参吗？啊，这点有的时候哈，真是容易打眼的。 对，然后一共提示大家一下，可食用的20多种。嗯，那么大家记住两类。一种呢叫带刺儿的叫刺儿参。 嗯， 一种是不带刺的叫做光参。 嗯， 光参呢我们通常说的叫菜参，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咱不吃。咱吃呢叫吃这种刺参。刺参从南到北都有，什么地方比较有名呢？我们很多地方都会知道，叫做辽刺参。 嗯， 而辽刺参的核心产区是什么？在大连。 所以刚才呢永乐说了啊，这个辽刺参对身体呢 是非常有好处的 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辽刺参。另外呢，这个海参的个头呢跟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非常有相关的啊。 对，我们经常会说海参大一点营养多很多。 嗯， 那么之前我们经常会推荐30克左右的已经成年参了， 对， 已经很棒了。 嗯， 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说，你小青海参有没有更高品级的，更大的一点海参呢？今天应我们新老会员的一个邀请，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真是高大个头的海参。 嗯， 我们叫做 吃大海参一口的营养都很多 哦。说到这个大海参，刚才我看到了啊，是多大呢？60克左右一根的大参。 对， 那么我们北广平台呢，海参类的产品也非常多，但是呢，20克、25克、30克这样的海参比较多，但是60克我可真是第一次推荐呐。 对， 刚才我看了以后，真的个头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呢也非常震撼。好，那么60克左右的大参，那是它只是一个个头大吗？ 营养又多很多，我们经常会举例哈，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说30克的海参我吃两个， 对， 那么能不能顶60克左右海参的营养价值？来，我给你打个很简单比方一个例子，说两个小学生的知识储备量能顶上一个大学生的， 那肯定 不上， 顶不上， 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而且海参多一点，它每多长一年会吸取更多的营养价值，所以海参大一点营养多很多。 对，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个儿大的问题，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成倍的在增加。 对， 所以要吃就吃大的海参。好，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小秦冷冻即食海参，60克左右一根的这样的大参呢，一共给大家呢四大包，一包是十根。那么赠品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新中华的小米五大袋啊。那么市场价是多少呢？ 我们的专柜的这个全国统一零售价啊，十根为一包装是880元，四大包呢就是3520元的市场零售价。 哎，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您订完了以后得到那个提货券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就是352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1280元。1280元，大家就可以把3520元60克的这样大参呢四大包拿回家了。 对，带回家。 嗯， 另外这里边还有那个小米，为什么给大家小米呢？因为在辽宁呢吃一个菜叫做小米捞辽参，特别有名。那小米呢回去之后你煮熟了之后呢，然后再把我们这海参，提示大家都是即食海参，特别方便。小米好开锅之前就把我们的即食海参呢拿出一根就可以啊，够一家人吃的，然后切成丁，切成片，然后放在锅里，开锅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对，小米辽参， 对，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道海参菜了。 是的。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说到这个小秦冷冻即食海参呢，在市面上呢有很多海参的一个品种，比如说这个干参呐，等等，你回来的自己发，然后咱们自己发不好哈，这个你说还挺浪费。 技术 对，这个冷冻即食海参呢，实际上就开包就可以吃， 特别方便。而且呢，认准小秦这个品牌，我们是名字和图像作为商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以人品保证商品的品质。我们的即食海参跟你在市面上看的即食海参可能是不一样的。来，我提示大家一下，买到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打开之后一定每根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彩袋加上内包装两层袋的，外边是彩袋，内袋呢是无色透明的。对，不用担心这个有二次污染。另外大家提示大家一下，每个小秦海参呢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一种工艺。为什么要巴氏杀菌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在喝牛奶的时候会选择巴氏牛奶，因为营养价值高。 鲜牛奶啊。 对，是。而我们巴氏杀菌之后的这种即食海参也是更多的保留了海参的一个活性物质，它的营养价值更好的一个保留。所以认准小秦这个品牌，认准双层袋，认准巴氏杀菌。 另外您提到了啊，双层袋啊，外边呢有一个这个包装啊，彩袋，然后撕掉以后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这个袋啊，这是保证它的这种安全啊，更加的这个卫生。另外呢，您刚才提到巴氏的这种工艺，那么在牛奶当中，巴氏奶呢它是属于鲜奶的范畴啊， 是 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呢保留的非常充分。 对，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说三四天你就把它喝了，否则就坏了哈。 对， 但是呢咱们小秦海参呢既啊满足了巴氏这个 杀菌 的这种方式啊，就非常新鲜啊，保留它营养成分，同时又能够保留时间很长，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哎，周杰老师提这个问题特别好。来，我们即食海参买回去之后呢，提示大家一下，直接放在冰箱的冷冻层。 哦，冷冻就可以。 对，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一个时间。所以回去之后呢，我们是采用巴氏杀菌的，然后放在冰箱冷冻层里， 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一定回去要冷冻哈。 冷冻。 当然，大家说了，我多订几组的话，家里没有这个冷冻柜啊，或者说冰箱也不够用啊，等等，没关系啊。 对。 因为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然后你有提货券是不是？ 嗯。 订购了3张，订购了5张，你今天吃，然后你就打电话，我们把海参给你送到府上，是不收你任何费用的。 是的。 然后你在春节时候提，中秋时候提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您可以多订几组存一下啊，因为这个60克左右的大参呢，在市面上啊是很难看到的哈， 不常见。 像60克左右的这种大参呢，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高。 是。 而且您送人的话呢，您送人一个提货券也非常好，也不张扬。 对。 同时大家打开一看，哟，这个海参是好东西啊， 小琴海参。 而且呢，一提回来以后一看是60克左右的大参呐，那真的是有面子哈。 嗯。 所以呢，大家可以呢这个存一些。好，那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小琴冷冻即食海参60克左右一根的大参啊，一共给大家4大包，每包是10根。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秦中行的小米5袋啊。那市场价是多少？也就是您提货券的价格3520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280元，1280元，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小琴海参呐，确实在我们这个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呢，还是有一定位置的哈。 对， 它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是。那经常有句口头语叫做“买海参找小琴”，就会发现这个小琴就是你身边的一个品牌。例如在你的小区附近一个专卖店，你会看到一个红红的一个牌子，上面会有小琴的名字和图像作为商标，就像老百姓自己身边的一个品牌。这得益于小琴姐呢，做海参跟其他人不一样，她是有特殊经历的。然后他是受海参当中受益了，所以他希望更多人从海参当中受益。其他人做海参更为了更多的利润，他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吃到的好的海参，以优惠的价格吃到，这是我们的初心。 对，反正以小琴姐的头像和她的名字啊作为商标， 是 作为品名的，我现在想不到第二个，当然是在海参界哈。另外，小琴海参呢，在北京有很多的专卖店哈， 有 很多的这个小区门口就有这个小琴的专卖店， 包括你逛商场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专柜上就有小琴的品牌，有这种海参。但是我提示一下，像这种大个头的海参， 对， 即使见到的，在我专柜880元一包啊，这个价格。 对，所以呢，这个60克左右这么大头的这样的海参呢，是很难见到的哈。即便见到的话呢，你也不敢保证它是实实在在的。 是 啊，它那个个头呢，好像也挺大，但是呢，那个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大，这个很难说，因为这种60克左右的大参呢，要需要5-6年的时间才能长成，是吧？ 长成真是不容易，每3年左右我们就可以让它捕捞收益。那么要长这么长时间呢，一种是我们在捕捞过程当中海蚌子遗留下来的，另外我们刻意的让它多长几年，因为海参每多大一点点的，它的营养价值会高很多。所以这种海参，我们说百里挑一海参，遇到呢很难得，遇到一定要把握这种机会。 对，因为像有一些品牌急功近利的话呢，它可能是20克、30克，它就开始卖了。 对， 因为呢，这个如果留在那个海里边的话呢，它多一天可能都多一天的风险。 对，天敌给它吃掉了， 对， 就很难长它那么长时间了。所以它这个产量呢会很低，所以的价格来说，能看到的都是很贵很贵的。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小琴冷冻即食海参啊，是60克，记住啊，是60克。我也是头一次推荐这么大的海参，60克左右一根的大参，一共给大家4大包，那每包里边是10根。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秦中黄的小米5大袋啊。那么价格是多少呢？市面上，那么也就是您订了以后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面写的价格3520元，3520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1280元。1280元，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所以呢，真的是优惠力度非常大啊。 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吃海参就要吃辽刺参， 对， 吃海参就要吃大个儿的海参， 是， 因为它不仅是大的问题， 对， 关键是大海参它的营养成分呢会成倍的增加， 是的 啊，所以如果你想维 护自己的身体。那今天这个组合是您不二的选择。今天为您提供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60克左右一根的大参，一共给大家四大包，那每包呢是10根。另外呢，我们要赠给大家秦中华的小米五大袋，那市面上不算赠品是多少钱呢？3520元。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1280元，1280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了，您拿到的那个提货券呢写的是3520元，但是我们过日子呢咱们就得精打细算 是 啊，但是您拿到的却是1280元，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志勇，志勇你好。 周老师好，所有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现在人们呢是越来越注重节年假日了哈， 没错，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朋友相聚啊，同事相聚啊，家人相聚啊等等的哈，互相确实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 没错。 当在聚会的时候呢，你总是会的考虑拿点什么合适呢？ 嗯， 实际上通过实践证明呢，拿一瓶红酒或者怎么样真的是特别合适， 凸显你的品味。而且我觉得下半年马上用酒高峰就要来了， 是的， 比如说学子宴呢，包括寿宴呢，喜宴呢，而且就是你发现你到过年的时候去买红酒的话价格会很高， 是的。 而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分享就是来自于法国的美拉图好酒。那我接下来我要说几个关键要素。那么周老师，我是一个专业的品酒师，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要买红酒就像买白酒一样，买白酒要选中国的，而买红酒一定要选法国。 嗯， 就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的是法国的波尔多地区的 AOP 至高级别的，我们要给各位分享的就是真正来自于法国的好酒。 另外呢，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抢眼的， 没错。周老师，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的是在北广购物来说是目前为止在红酒品类当中畅销的单品，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带来这种组合，性价比一定是很高的。给各位带来是399，带走的是一箱6支，不是1支，不是2支，不是3支，不是4支，6支，再给各位加赠6支，12瓶酒带给大家，而且主品全部都是原瓶原装。但是周老师还没有完，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 1.5 升瓶型庄主挚爱赤霞珠梅洛混酿，而且是全新批次，从法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2016年好年份。所以说今天主品是2015年，赠品2016年，价格399，开放任意一支来试喝，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高，带给各位了。 所以呢，说到这个399是什么概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大家买回去的话，您扫码价一瓶就是800多块钱，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399不到一瓶1/3的价钱，而您拿走的却是2箱。12瓶，再加上2大瓶 1.5 升一瓶的2大瓶，那么相当于16瓶的量 啊，没错。 而且呢，今天这个组合说句真心话，既量 有啊，同时呢品质也是非常好。 没错， 另外呢像这个赠品呢、啊、这个量大瓶的、 嗯、 这个真的非常有收藏的价值，在市面上也很少见到啊、 哎、 所以呢只要399，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50组，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个红酒的话呢，那肯定是法国的红酒是相当好的，因为它是旧世界红酒的一个象征了啊。像它的酿制呢是用橡木桶来酿制的， 没错。 大家知道橡木桶啊，它本身是木质的嘛，它是有气孔的， 对了。 因此在整个的酿制过程当中，它就有一个跟外界氧化的一个过程， 没错。 所以它这个酒的那种味道啊，跟你拿其他器皿啊来酿造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啊。因为这个橡木桶本身呢，它长时间酿酒以后呢，它里边有自身的这种味道，所以呢，他在酿完酒以后，每一瓶酒都有不同的感觉， 没错， 特别的期待， 特别有回味感，包括里面这种单宁的含量，包括里面就是这种红色浆果呀，包括那个黑梅子啊、黑李子的味道，而且里面会有一种比如说这种焦糖的味道，你在整个口腔当中你会感觉哇，整个口腔当中是非常雄厚的。但是就最重要就是法国酒缺点就是贵，你去买法国红酒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太贵了，你去超市你去买随便，就比如说法国的，买 AOC 的，买 OP 的。至高级别的，你去买波尔多地区的，你发现大几百块钱。 是的，一个是贵啊，现在另外呢，现在很多的渠道呢都说我这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等等，当然大家呢都不敢相信 啊。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这个酒呢，首先提醒大家啊，我们是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这个平台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哈，我们是不能够说假话，不能够卖假货的，因为它太引人注目。 没错， 当然了，我们也自己呢是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是精挑细选。当然更多的很多人呢是奔着我们这个平台来的，因为它的宣传和推广的力度非常大，所以我们的价格可以说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广告宣传的一个推广价格， 没错， 就象征性的收一些钱， 没错， 但是这笔利润实际上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没错，而且这是酒庄直供这个北广购物 的，所以说这样，周老师，就是说你市面当中你去买，超市当中或者你到酒庄 买不到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七八百很正常，而今天北广购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是399。 399， 赵老师，你觉得买一支合不合适？买一支，买两支是不是更合适？ 你399的话呢，你买一支、两支的话呢，在市面上都买不到， 都买不到。而今天赵老师，我们给各位带来是六支美拉图古堡干红葡萄酒带给大家，奢藏版带给各位。但是今天我六支的基础上再给各位送六支，两箱12支。整整两箱来自于法国 AOP 的级别，而且全部都是从法国漂洋过海，每一瓶都有到中国海关的进口货物报关单。而且我告诉大家，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12瓶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性价比很高。但赵老师还没有完， 哎，对对， 我再给各位加赠2支1.5升瓶型，而这一批我的赠品1.5升啊，庄主的挚爱，庄主自己亲酿的，而且他在选择葡萄的时候，包括那种酿造工艺的时候，全部都庄主自己完成。1.5升，2016年全新的批次来到北广购物，所以说这个价格14瓶酒。给各位带来399的价格，但是周老师，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说了，399带14支酒， 能是真的吗？ 是法国的吗？ 对对对， 是真的吗？最重要，今天我开放主品，任意一支来试喝，有任何不满意，全额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而最重要就是，我今天保证原瓶原装进口，主品和赠品全部都是原瓶原装进口。 所以呢，一听这个价格，很多人呢确实有些犹豫。你像，不到1/3一瓶的钱啊，您拿到的是相当于16瓶的这样的量， 没错。 而且呢，我们的赠品呢是2大瓶酒搁在一大瓶子里边，这一大瓶真的是非常凸显，而且呢很有收藏啊这样的价值，在市面上很少看到这个大瓶啊。399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如果您回去扫码的话，一瓶可能就要8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不到1/3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相当于16瓶的酒量，而且是法国原瓶原装。当然了，如果您要相信我们北广购物或者北广生活时间也好哈，您就来购买。因为我们是严格遵守各方面的规则的， 没错。 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有广告推广目的在里边，但是真正的受益者还是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呢，您赶快来拨打电话，享受这份福利吧。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